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嗯，我们先来说一个神车。 嗯， 是不是神车？ 得是， 是吧？ 得， 桑塔纳。桑塔纳这个无论是在民用领域，还是在过去那个什么重案六组啊的那个电视剧里头经常出现。 不，电视剧咱单说 啊， 首先那个时候你坐过吗？ 我坐过。 开过吗？ 开没开过 啊、哦？ 坐过， 我也开过。 你开过啊？ 那个时候，就所谓的老三样，你能拥有一辆 哦？ 哎呀，你成功人士。 桑塔纳、捷达还有啥？ 富康、 哦，哎， 成功人士。 哦， 这是第一个啊。那个时候，你想桑塔纳在上海生产， 嗯， 你如果想买。你比如说我就是有钱啊，比如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了，你如果想买跟现在的那个你去 4S 店啊，大家哎呀您来啦您试试啊，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哦， 就那时候就我想来辆富康。 哦， 有指标吗？ 哦，那时候就有指标。 就当然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等吧。 哦， 别我着急要。 哦， 那 加钱。 来，不加钱 啊！ 来，给您条烟。 哦， 哎呀，可以， 好， 那个我们琢磨吧。 啊， 就那个时候跟现在， 嗯， 掉个的。 哦， 哎，那个时候就是 卖方市场。 哦，现在是买方市场。 哦， 你就可想而知，那个时候你想买这老三样，那不是一般人。 怎么能有这个指标？是不是谁都能有？买车的指标，像现在也得摇号。 不，那个是两个概念。我倒是觉得所谓的指标，就因为它每年生产出来的量就这么多 啊啊， 懂我意思吧？比如说它全年只能生产10000辆 啊， 那全国有10万朋友 啊 都要买这个车 啊， 那你得有个所谓的指标，你才能买这个车。 就是各省分配一下，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就买桑塔纳得去上海。 哎，如果你要是说，哎呀，我今年没有。没问题 啊， 等明年 哦 啊，明年慢慢来。 哦，买桑塔纳去上海，那要买富康什么的呢？在北京能买 不？都在北京能买 。 哎，嗯，北京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 4S 店 哦， 那个时候都叫经销商 哦， 所以最早的经销商一般都是在亚运车汽车交易市场 啊， 亚运村那儿 啊， 全是各种各样卖车的店 啊， 什么车都有，包括进口的 啊， 包括国产的，包括合资的，这全有 啊。哎，桑塔纳是当时在这三种车里算是最贵的，是不是？富康最贵， 不便宜。 啊， 不，那个桑塔纳贵， 桑塔纳贵吧？ 而且桑塔纳的排量相对也大呀， 而且车也比他们大。 相比之下大 是吧？ 相比之下，你想富康那时候就2厢车， 对， 对吧？ 啊，嗯， 包括988，嗯，那个时候才出了3厢，当然那都是往后的几代。 对。 不过，当时都是神车 啊， 这仨我都开过。 哦，桑塔纳那时候得多少钱？也得20多万，是不是？ 得 啊， 20多万 啊， 嗯。然后捷达20万左右，富康16-17万。 这是198几年到90几年那个阶段。 对呀。 哦， 可不便宜呢。 那20多万，那可真得是特别有钱的。 那当然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那20来万，那他太是钱了 啊！我还记得我原来看那个单田芳先生，他生前有一个人给他采访， 嗯， 就是说他自己这个面子问题， 嗯。 他说我这人其实脸皮挺薄的， 嗯。 他说原来在那个年代我也挣钱了， 嗯， 挣钱了以后吧，也是走到商场里头，只要有人拉住我说：“哟哟，单老师，您看我们这东西多好。 嗯” 他其实不想要， 嗯， 但是人家既然叫他名儿，他好像他说我抹不开面，我就得买。 嗯， 说买车也是，人家， 嗯， 他今儿还不会开车， 嗯， 他说人家都有车了，然后就被人忽悠，当时买了一辆夏利， 嗯， 夏利也十几万好像。 那当然了，那时候夏利两厢 啊， 我还开过夏利两厢自动挡的呢。 哦， 我就觉得哇、哦，好高级， 对， 自动挡的。 单老师说自己也不会开车， 嗯， 然后还专门为这个雇了一个司机， 哇、 哦，也是被人给架起来了，感觉不买不合适了， 嗯、 就说明那时候。能买这三样车的人， 嗯， 都得是特别有钱的人， 有钱 是吧、 嗯？ 哎，桑塔纳比他们好的点，除了我说大一点，排量大一点，还有啥优点？富康当时是我记得，我原来看见有一个人开那种老富康， 嗯， 就真的是那个特老的那个富康啊。 嗯、 他说富康特别结实， 嗯， 说我跟人家碰撞过好几次， 嗯， 这个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说是巨结实， 就是卖点都不一样啊。 啊 桑塔纳的卖点呢，就是大，然后排量相对大， 哦，有劲儿，是吧？ 对，同样这几辆车红绿灯都排一排， 哦， 他一定第一个冲出去， 哦，带 T 的， 就没 T 啊， 啊， 但是他也有缺点 啊， 就是真的跑特快 啊， 真刹不住 啊、哦，刹不住， 哎，对对对，就是都有各自的特点啊， 啊、 哦，然后再其次呢，你想像富康， 嗯， 富康就是结实 啊、哦， 因为像法系车底盘做工。真的是没得说、 哦、 一直包括几十年之后的现在、 哦、 一提到法系车、哦、比如说像雪铁龙也好还是什么标致也好、哦、都是说我的底盘那百年企业我都是最好的、 哦、 再其次呢那个时候的富康呢在就是侧边两个门上都有叫双层防撞肋、 哦、对对对他好像跟我说是什么钢板什么特别厚 双层防撞肋、哦、如果要是有车直接撞你的腰部、 哦、 哎。没问题 哦， 没问题，就是对车内人的保护特别好 哦。那捷达是什么？捷达就是综合起来性价比好。 哎，对，就是性价比好 啊、 哦，就是开的也不慢 啊、哦， 维修相对也不高、 哦， 然后车的内膛也相对比较大 啊、 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 这个都没法取证。我认识的好多朋友，特别是搞装修的， 都买捷达； 搞建材的 啊、 哦，都买捷达 哦。 啊，就觉得捷达皮实啊， 啊， 结实啊， 啊， 所以一般比如说卖那个砖呐、 啊，啊， 瓷砖 啊 什么 啊， 放一后备箱。 哦哦哦， 到处去跑。哎，您看我这款怎么样？ 哦、 这款砖、 哦， 哎，您再看我这款。 啊、哦、啊、哦。 所以以至于到后来呢，捷达有一个毛病叫坐地炮。 哦。 就是因为后备箱老放这些重的东西、 啊、 给车压成这样坐地炮 啊我明白了哎这真是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啊、 但是这三款车都好 对现在基本都见不着了 捷达还有但是都已经改款了、 啊、 富康没有了 啊 你想咱们从颜色上来说也都是特有的颜色啊 哦 你比如说 富康那时候不是银色的吗 你比如说像桑塔纳特有的卖的特别好的 蓝的那个是吧 白色 啊啊 卖的可好 对 白 桑六组里边他们巡警队开的就是那个、 哎、白板桑 啊、 哎、卖的特别好 啊 然后像捷达你比如说像银灰 啊 哎然后白色 啊 卖的特别好 那时候没有什么比较跳跃的颜色 啊没有 红的绿的 那些没有 都没有 哎对都是相对比较内敛的 黑白灰 哎 蓝的 但是相比之下你想像富康绿的对呀、啊、绿富康 哦 但是 法国人的设计 当然了 要讲究 但是咱们也接受了、 啊、 觉得哇、哦、绿富康好啊卖的特别好满街都是 哦真是不一样啊 行了既然提到了车咱们就先说说桑塔纳 啊在1983年桑塔纳进入到了中国到现在已经有38年的时间了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神车 嗯 啊这个我开过 你说 手挡的 啊 手挡那 化油器的 四速的 哦、 啊、然后摁倒档、 啊、 还得摁下去咔、 哦、 往后一拉倒车 哦然后里边还有卡带呢我记得 啊卡带 是吧 卡带 然后那个玻璃开快了、 啊、 还漏风 啊、哎、摇把的、 啊、对对对、 哎、近日网上流传的疑似上海大众的这个工厂啊 ,2022-2023年的车型技术改造项目计划书显示桑塔纳车型计划产能由原来的 22.44 万辆直接归零。业内人士说呢桑塔纳呢是因为燃油消耗不达标 嗯 按双积分政策每生产一辆车呢上汽大众要缴纳2000块钱上下的罚款。 哦就是不合适了人家车才卖、 啊。对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拿北京来说包括京津冀可能要求你买的新车呀必须要达到国六的标准。 嗯 就算你说，我这车性能什么的都特别好，但是不是国六， 环保不行， 都不行 啊， 以至于其实桑塔纳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 可能机器太老了 啊， 我就算我的外观 再 怎么变 啊， 机器不行， 瓤不变不行了， 是， 关键是桑塔纳前两年，我还有一朋友买过一个，新桑塔纳，我一看那个外观呀，看起来和后来的那个再出的什么捷达什么的，其实挺像的， 是， 然后 是， 但是挺便宜的， 八 九万好像就买了， 得， 是吧？ 得 八九万你就买一个那个车，你看着，还可以、 嗯， 但是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八九万到十万这个档的车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是。 对吧？你现在你在追求性价比，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追求这个了。在这个单位，人家能买的那个车的样子，包括里边的配置、性能，桑塔纳真是没优势了。 那当然，咱们就算说，比如说我改款的桑塔纳，瓤还是那些东西、 啊， 对吧？ 啊、 然后你就说我卖九万块钱， 对， 你觉得我九万就能买辆车了？但是现在新款的，你比如说拿那个东风雪铁龙。啊，东风标致，他们新出的那个 C2, 凡尔赛、 哦、 啊，这说现在凡尔赛这款车又有点像几十年前那时候卖富康的状态了 哦， 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车、 哦、 因为它是一个有点掀背的，有点 SUV 的意思，但是小 列装， 哎，有点小 SUV 啊、 哦，但是这个车呢，它的起手价14万左右 哦， 封顶价。18万左右 啊， 很亲民 啊。 然后这个车里头呢，就算说15万多，将近16万，这里头的所有你能提到的配置 都有， 全有 哦。 所以现在说，哇，这车又漂亮 啊， 性能也不错，包括里头所有大家现在能想象到的那些全有。 A 级车的价格，B 级车的配置， 而且这个车是跟欧洲同步的 哦， 也就是说。咱们这边上市 啊、 那边同样上市 啊、 咱们这边生产的有些车型还同样销往人家那边 哦、 那这就 好、你觉得受到了巨大的尊重 但是人家这个车可是相当于是新的盖儿新的车 啊、 跟你那个都已经几十岁的车比、 啊、 可不太一样了 对 同样就相当于比九万才多了几万块钱我能买一盖儿新的 对 我干嘛不要那个 而且现在人家各种能贷款什么的差几万也没什么大事儿 哎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 哎、所以现在车企竞争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不好干呀、 哎、 啊但是我那阵儿我还看了那个桑塔纳的各种变形我看原来还出过桑塔纳桑旅、 有啊 那个车在国内我就没见过 谁说的 有吗 我说了板桑啊 哦哦 有啊 就是那种 对呀、就相当于是两厢车 哦 然后 两厢 哎你后座直接跟后备箱连的 哦 有 哦 好多的公司啊或者什么这都买那个 哦 拉点东西什么的挺好的、 对对对、 在四川的盐亭近日有网友发了一个视频啊报一个加油站120升的油箱加油站的加油机竟然显示加了161升汽油这个视频当中啊加油机显示已经加了161升车主在旁边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我这油箱120的你这怎么加了160呢加满了吗还没满呢周先生表示这个加油站的负责人联系他提出啊我给你1万把你这视频删了行吧11月14号盐亭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说涉嫌计量作弊以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在2019年10月8号这个加油站已经被行政处罚一次了原因是销售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被盐亭县市场监管局罚款了18360块钱没收违法所得1000元此前这个加油站呢还因为擅自使用他人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标志啊被处罚了3万 哎呀说明是一个惯犯。是不是啊加油站能干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基本都要干一遍。 哎就过分了这就都是过分了。我没说嘛就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就是好多的职业啊现在都在改变。当然我所谓说职业是打引号的职业啊你比如说现在基本没有偷车的了。 哦对。 对吧？ 啊， 那以前偷车可能是因为有法律的一些空白 啊 人去 销赃啊等等、 嗯、 现在你偷了车一点意义都没有， 现在你都开不出去、 啊、 到处都摄像头， 是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嗯、所以劝这些朋友改邪归正，咱干点正事吧，别偷车了。 对， 然后再其次，你比如现在小偷，你说偷钱包意义不大， 没有钱包，谁都不带钱包， 哎，对，就算你说我把手机偷了、 嗯、 手机里可能有钱 啊、 嗯，你没用，你没密码， 你转不出来， 对呀、 啊嗯、 哎，所以也改行干点正事吧。 对， 但是那天我看了一个，看完了以后我还说呢，哎呀，一定有机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我最恨的两种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骗子。 嗯， 哎呀，这个骗子呀，真是太讨厌了。那视频提醒大家，就是说现在的骗子又有新的骗人的方式了、 哦、 但是我没有考证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仅仅是提醒大家、 哦、 就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喂，核酸了吗您？ 啊，这都骗。 对，核酸。那您说我没核酸，哎，没事儿啊。 啊， 这样我在您手机上发一个那个，我们就是做一个统计，没事儿 发一个。您核了呢，您就在这边那个 A 打个那什么。您要没呢，你就在 B 打个什么。那你想，哦，人家问一下，那也为我好吗？ 啊， 没核酸，嗯 A 核酸了，我摁 B。 啊， 不管你摁哪个。瞬间你这手机 就被黑了， 哎，然后你这里头密码啊、个人信息唰唰唰唰就都走了， 我的妈呀、哎、呀， 所以提醒大家注意。 我想简单了，你说这个核酸了吗喂，我以为是就是那没做，我们上门可以给你做，然后做完以后不在手上显示，你收80就得了。我想这还是简单了， 你简单了， 我这个还是靠体力的、 哎、人家科技 还是没有到脑力的这个范围。 哎，但是我问王老师一个问题、 嗯、 好多人以之前跟我说过，比如说、 嗯， 我100升的油箱，50升的油箱，在正规加油站，也有的时候给我多加出个5升10升来， 这是有可能的， 对，是不是？ 这是有可能，因为你想，你的油箱，比如说啊，在你油箱那个位置，然后它通往发动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啊， 对吧？所以这个距离的油管里的有可能会有残缺的一些空间 啊， 然后你加满了油之后，哎，这些油路里头也进了一些油，这个是可能的，所以它的误差一定是在正负，比如说5升 啊、 6升啊，比如说10升到头了，也就是这样了。你不可能像他这一下差出30-40升。 哎，有没有那种情况，油箱多年抻着抻着变形了，抻大了，跟人的胃似的？ 那你可开着不安全了。Guess what you want me to be? Cause one kiss and boom,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So please tell me why don't you come around no more? Cause right now I'm crying outside the door of your candy store. Just a little a little bit of that. 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啊，有特斯拉的消费者反映，在收新车的时候发现车内中控和后排并没有 USB 的接口，而只是预留了孔位，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同样减配了。然而特斯拉并未事先告知，也没有提到补偿的措施。此次受影响的车型涉及 Model 3 Model Y 两款，特斯拉的官方客服表示，这种情况是因为芯片短缺的问题，中央扶手箱的 USB 受到了影响，目前尚未接到相关解决方案的通知。 我觉得欠句话，是不是？我觉得芯片紧张全球都知道，你该给人减配，你比如说您先开着，等有了我们免费给您装，也行，是吧？都让人找上门来说你这没给我装，也没跟我说，有点欺负人， 是 不是？ 据说只有少部分购买车的车主 发现这问题了， 不，只有特别少的一部分事先销售是告诉你的， 哦， 少部分 啊， 但绝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哦，对，哪怕你减点钱，我觉得也行，就你给人几个选项嘛， 当然， 就比如说我现在原价，但是现在确实没芯片， 当然， 然后比如一年以后或者多长时间之内，我承诺给您装上。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老拿这个芯片这事儿当借口， 对， 因为我想业内人士可能就会琢磨着，我这个 USB 的接口需要芯片吗？ 哦，对， 对吧？ 需不需要？我也不懂。 这意义不大 啊。哦， 你要说我无线充电 啊， 哦，那可能是有可能的 啊。 哦，这个 USB 的接口也需要吗？ 我也觉得 不好聊。 我们家的那个墙上那个插座都能做 USB 的， 这不就完了吗？你要说你墙上这插座你都需要一个芯片，那你这成本得多少钱？ 没多少钱， 这不就完了吗？ 淘宝上随便什么，各个厂商都有。 哎，行， 是不是？ 不能当借口 啊， 不能当借口。 对对对，关键是现在吧，你不能把自己那个形象树立的特别差了。因为特斯拉这几年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多公关失败的案例了。 对，但是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不也说过吗？就是现在最新的世界这么多车企，它有一个所谓市值的世界排名，然后排名第一的真是一骑绝尘，就是替他们家，那真是一骑绝尘，现在的市值特别值钱，排名第二的基本上跟替他们家市值也就相当于占人家不到1/2的份额的，是丰田家的，那已经算是很厉害的。 对， 当然排名第三的也不错呀，是咱们国产品牌，是比亚迪他们家，也还是挺好的。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你的市值已经这么大了， 对， 最好呢你挣钱的那个馅儿咱们得好一点 啊，别不要吃相太难看。 哎，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这个意思。 而且你也别做出一副店大欺客的那个样子， 是是是， 因为现在真的除了你的牌子好像比别人听着硬一点，但是真正的开车的体验包括性价比什么的，你不是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慢慢来嘛，因为刚刚他在米国那边的竞争对手就是跟他基本上是同类型的，而且他自己也承认，哟，确实是我的竞争对手，人家那家第一也已经上市了，第二人家也出新车了，所以那有 PK 了就 OK 了呗， 对， 对不对？ 咱这边我看蔚来呀，啊，什么小鹏 啊 什么 理想， 其他的那些车 对 很多， 是 起码我客观的说啊，从外观上看 人家做的也不是原来那种什么廉价电价电动车的那个感觉， 是 都非常好看且时尚， 是 对吧？只是没你牌子大，但如果你要不图牌子，真买谁不一定， 哎， 是不是？ 是， 所以这么大市场，你老因为这个 USB 这三块五块的这种，是不是让人家容易说你？ 说的是，嗯，今日啊，工信部新一轮目录公告发布之后，广汽埃安一款续航超1000的公里数啊， 嗯， 车型备受关注。据悉，搭载了广汽自主研发的海绵硅负极片电池技术，新车啊已经通过了综合的测试，它的工况的续航里程已经达到了1008公里，将于近日吧， 嗯， 在广州车展上亮相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呢市面上主流纯电的汽车续航里程最多500到600， 嗯， 大概是这个区间，极少数可以达到700， 嗯， 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的重大突破，将极大的提升纯电汽车出行的效率 啊！真的，我觉得如果普遍能达到1000公里的话，像之前我们说过那些什么充电焦虑几乎不存在了。 不存在， 对吧？ 不存在， 你油车你也开不了1000公里、 啊。而且如果达到了1000公里，就算说现在，因为不说了吗？电车可能最怕的两点，第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寿命，就是充电的寿命， 电池寿命， 哎，对，是有次数的。比如说，你大概能充10万次啊，5万次，你是有寿命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那我这电池到冬天衰减太厉害， 对 对吧？平时还行， 嗯， 一到冬天，哇、哦、就不行了，一下啪， 啊，一 七折，对吧？但如果要是到了1000了， 啊， 我就算说，哎呦，冬天七折了， 啊， 没问题啊。 哎，你还是700， 对呀， 还是跑赢了市场上90%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对呀，我就算充电啊，慢慢慢慢的可能贵了，再贵你能贵得过油价去？ 对， 差远了 啊。哎，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两个人都是同时刚换了新车。 嗯， 一个换了路虎的那个揽胜的最新， 嗯， 一个换了一个 A8， 换了一个混动， 嗯， 换了一个混动 A8、 嗯。 买路虎那个人嘲笑那个， 嗯， 买混动那个人， 嗯， 说你这买一个混动是吧，插电混还是什么混， 嗯， 就能跑50公里， 嗯， 说你这50公里够干啥的，但是你可比纯油的那个可贵出不少钱，说你这合适吗？嘲笑了半天，然后那个人跟他说，你看我这50，我在市区我通勤， 嗯， 基本我就够了， 嗯， 够了，我其实这一箱油我基本不用动， 嗯， 每天我家里装一个充电桩， 嗯， 我就每天充电就完了。但是后来我那阵不是也想换一个这种插电混，我又上网看了很多文章，我发现这个知道的太多了以后，反倒你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哎，很多人说为什么很多插电混都卡在50这个标准啊？是因为50以上你才能享受国家补贴，你才能挂绿牌，就是你才能所谓的不限行，是吧？低于50你就不行了。但是都是标50，但是呢，实际跑可能都是30多。说你想达到那个通勤不加油只充电，这个往往是一个梦想。说只有少数的那种插电混在100公里左右的那种，你能享受到这种通勤你基本不用加油的这种状态。说50还是不行，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它因为等于是两套系统嘛，一套油一套电，重量增加了特别多。说油耗无形当中你也比人家那个得高个一两个。说综合下来你还是不合适。王老师你怎么说这个问题？我现在听你这种大咖说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挺好的吧。你想那天我们上节目就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节电，不是那个节油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那个，那能帮我看看我这车吗？我这车现在费油了。后来我一想，哎，正中下怀，正好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相贴的呀。后来就说，那您这车现在多费油啊？说你看我这车啊，新车的时候原来100公里油耗是3.5个， 3.5。 说现在费油了，现在已经到4.3个了。 啊， 后来 啥车呀？ 油电混， 油电混。 后来我说，哎呀，大哥，您差不多得了。 对呀，啊，你这3点几，这就忽略不计了。你应该在13和10之间的那种，我们聊一聊可以，是不是？ 所以油电混就是这样。 哎 啊，还是挺好的啊。那无论科技怎么发展，人们永远不会停止畅想未来啊。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到《三体》的影视作品呢？这怕是很多《三体》的粉丝近些年来的一些愿望了。随着《三体》在国内、国际上不断拿奖，受到了关注，作者刘慈欣的版权交易也异常的活跃。随后，奈飞和腾讯相继公布了演员阵容和预告片，人们终于明白了电视剧版的《三体》真的要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俩。虽然2019年《流浪地球》烧起来了那把大火，被暑期档的《上海堡垒》又给浇凉了，但是没人会轻看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但是呢，从最近几年的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来看，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星际穿越》中国市场重映十分冷清。 对， 《降临》还有《泯灭》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大片吧，口碑。 票房不太好， 反正都一般吧。 嗯， 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上映的《沙丘》， 对， 也因为它严肃的内核遭遇到了中国观众的，反正，两极分化吧。 对， 带有高度哲学性和泛宗教性思考的科幻作品，中国观众们对它并不是很友善。 嗯， 很多的观众呢并不明白，科幻题材不就是为了炫技而生的吗？更加无需承担科普的责任，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类面对未来和未知的展现的现象的一个思考吧。 嗯， 那我们的观众呢，究竟是更爱看科幻题材，还是更爱从中国走出来的《三体》呢？奈飞公布了电视剧版的《三体》的演员的阵容，几乎全都是西方面孔。 嗯， 腾讯视频呢也正式发布了《三体》的首发预告片。有网友认为，国内科幻剧的这个剧集制作不太成熟。 嗯， 特效画面可能 不够震撼。 哎，对，差点意思。 嗯， 可能不太好看。 嗯， 当然也有网友认为，在历史观和情感塑造上，与原著更契合的东方面孔会让人们有那种代入感。 嗯， 那值得期待。 对啊， 不知道大家喜欢看哪个啊？ 王老师看过《三体》哈？ 真心话啊 啊， 没看进去， 没看进去。 哎，对，书我确实有 啊， 但是没看进去。《 三体》我觉得起码第一部还是。我还是看进去了，就是到后来那个女主角被抓开始讲述科学道理的时候，我有点看不进去， 就有点跳， 因为那一块啊有太多那个物理啊化学那些科技的东西啊，我确实是不擅长，但那块大面积的供述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进去，但是前头我觉得写的还是挺不错的， 对， 因为我本来也不是科幻迷， 对，当然就是关于这两个版本啊，我跟很多的朋友也一块聊过。首先呢，就是因为刘慈欣的这个《三体》这个作品，头一次咱们自己的科幻题材的小说作品，能够被西方面孔接受， 对， 就人说哇，这有意思嘿，而且拿到了科幻小说的 雨果奖 最高的奖项，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对， 哎，这是第一个，另外呢，也有很多的公司呢都看上了这个版权，都进行了购买，包括你比如说拿奈飞来说，奈飞呢，人家要投拍的这个剧集，包括人家使用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包括编剧阵容 啊， 那你想是原来做过。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火的前一段时间的一个系列电视连续剧的那个阵容，反正就是非常大牌的编剧，人家来做这个，可能很多的咱们国内的观众来说，就是说，哎呀，可能都是西方人面孔，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最难的，并不是说西方人面孔 啊， 并不是说我的编剧最难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忠于原著 啊， 你并不是说好了。故事的壳我要 啊， 故事的走向我要，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故事发生的地方， 对， 内核、场景，我全都变到国外某地了，那单聊。如果你要是说还是发生在国内 啊， 那你要 一堆外国人， 哎，对对对，就是恢复当时的那种社会的那个生活的状况啊等等 啊， 是需要他们自己琢磨的，这是一个。 对，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这个腾讯他们要出的这个剧集的这个，那我也看了预告片了，当然我也觉得有很多的网友也在说那个，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人不太合适啊，你比如说像于和伟 啊， 说那个于和伟就是 可能近一段时间演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影视剧作品太多了， 啊对啊， 所以就觉得他吧 跟科学家没什么关系， 太书生气了 啊， 或者说太儒雅气了 啊， 就一看他就有点跳戏 啊， 嗯，觉得他不合适， 像检察官。 然后再其次，包括里头，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那个科学家 啊， 女科学家， 对 啊，让那个王 坤啊， 不是王什么文， 王子文 啊，王子文、 啊、 让他来演，说也不太行，因为大家心目当中 长得不太像学习好的，是不是？ 说王子文就是属于那种古灵精怪 啊， 啊 对， 然后经常 可爱型， 哎，对对对对、啊，就大概那么一个调调 啊。 但是呢，科学家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坚韧， 对， 然后呢比较说一不二 啊， 是雷厉风行，大概是那么一个状态， 对， 所以就觉得他也不太合适， 应该起码像那个。周迅这一阵塑造的那个屠呦呦博士的那个感觉、 哎、是是是 是不是这个东西反正每个人心里头啊都会有一个那个男主角女主角那个合适的形象，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吧不影响，真正好的编剧改完以后、 嗯、 我相信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 嗯、 你觉得样子不合适没准人给你惊喜、嗯、 对， 还有像国外面孔啊，我觉得这个呀只是咱们中国、嗯、观众考虑的问题、 嗯、 放到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人不考虑，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这个情节、 嗯、 就跟咱们那个拍完那花木兰真人版以后国内说什么呀你这拍的在世界范围内人其他国家看 嗯 还挺好、 嗯、对 是不是 对, 对， 因为你是通过你看过原著啊，你说这里头我们这特殊时期当时几几年的时候他那个社会是那样的，你一看说你看这不对， 嗯， 那外国人在街上那能对吗？你肯定你心里是有代入感有预设的，但是当外国朋友对咱们中国历史没那么了解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三体故事，他不会和东方面孔发生任何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呀都不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你也不要担心说特效的问题，现在就是谁有钱特效就能做好，现在世界各地做特效的就是那几个大公司，只要你钱给够了，想要什么特效都能做出来，不是说你是腾讯投资人就不给你做，奈飞投资人就给你做，没有这个问题。在资金上我相信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影视产业的片酬啊等等方面已经比肩好莱坞了，对吧？有的时候比国际一线明星的那个片酬拿的还高，说明咱们在这个钱上可能还真是不太差，所以我期待啊，期待咱们这个国内的版本能够好过他那个版本。毕竟你自己中国人看自己的那个中国面孔，你希望他由一个中国人来完成，更合适。 是， 但是那边我也会看。 是是是啊。

反正有些事情呢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 嗯， 而有的呢已经要变成现实了。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保持细胞年轻态的分子开关，可以通过重设衰老的表观遗传时钟，使这个细胞老化的节奏放慢了。他们目前的研究发现呢，人类的基因当中的内源性病毒元件的激活是诱导细胞和器官衰老的关键因素。他们历时7年的时间，对千万级个人类的细胞进行了培养和筛选，从20000多个人类基因当中验证出了数十种没有被发现过的可促进细胞衰老的基因。通过反复的筛查，最终确认了一个名为 KAT7 的新型人类促衰老基因。实验证实，这个基因在老年小鼠的肝脏当中这个失活之后啊，可以使 81% 的小老鼠的年龄超过130周，这就相当于人类的80岁。 所以以后衰老这个词儿就不存在了，就是只老你没衰。 对、啊， 是不是？ 我们 身份证的数字在一直增加。 哎，是没跟你说吗、啊？到那个时候一说，孙涛你多大岁数了？ 啊， 孙涛说我83了。 哦、 啊，83了， 小朋友啊，你 真是。那别着急结婚，再过几年。 啊对啊，你是不是长得也挺年轻的？看着跟20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确实有时候啊。科幻迷为什么这么喜欢研究这些科技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 好多人说你想那些东西啊，可能你有生之年你都看不着。 对， 大家那个还讨论的热火朝天呢，有点那个为未来担心，你觉得你有点没事干， 嗯， 有点那个意思啊。就是这过去有一句话叫什么“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是不是？你一共活100，你老想1000年以后的事，跟你没关系。 嗯，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这部分人一直在想、只要有想你才能有一天实现。 对， 而且你一旦想他这个东西啊，我听过一个科幻作家聊、说你怎么写一个科幻作品，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儿，就是我想到了一个点，比如说咱们现在就以一个人不再衰老为题材做一个这个东西，那好，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他会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问题，比如原来有一波人，人家是研究什么，研究换器官的，就是人衰老没问题，他的假定是衰老没有问题，好，你老了以后我给你换新的，是不是永远保持你有一个20岁的心脏、人家现在说我不用衰老了，这个产业没有了，这部分人是不是跟他有矛盾，这是那个可能这个戏的一个矛盾点。还有肯定会有一部分人说，那伦理道德方面，对吧，你老不死这个人一直活着，地球的压力肯定会增加，那允不允许年轻人再繁殖新的人了，对吧，一共你说这屋子就能住200人，那年轻人使劲生使劲生，那会不会以后就会变成哎什么样的人才拥有生育权，是不是大多数人就没有生育权了， 对， 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都会出来，就是要有这些科幻迷啊等等这些人，他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当这些问题真出来的时候没准就有预案了，对吧，所以就是现在看着你都觉得这事儿可能是1000年以后的事儿，但是信息爆炸没准就在瞬间，这事一旦出来以后有预案总比没有强， 多好， 嗯， 这又是一本科幻小说的内核， 哎， 这本书的名字叫爱你1万年， 爱你1万年， 哎 啊，然后说怎么才爱1万年、啊、我们这都照着6万年活，是不是？ 爱你1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1年，那是代表多爱你1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1万年，